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香港特首啊，呢个李家超咧发表施政报告。今次呢个施政报告咧，啊引起嘅啊，即系个亮点咧，就系咧全力发展呢个叫太空经济。咁其他嗰啲咧婆婆妈妈嗰啲咧就唔讲啦，就太空经济咧。就咧相当之咧系耸人听闻啊，或者用错成语啊，系咧系相当之轰动。咁咧就啊，佢咧就提出咧系拨款呢个一亿，就咧系搞六大项目，系嚟到搞咧一啲咧啊参与啊呢个大陆嘅嫦娥八号啊啊嘅一啲咧即系航天啊，同埋我即系叫喺嗰个地球表面啊。月球表面嗰度咧做嗰啲機械人啊，點其實呢個咧實際佢詳細嗰度冇講到啊。咁但係咧，即係令人諗起呢個係咪利用一個假大空去冚另一個假大空咧？即係以前話用一個大話冚一個大話，但係而家咧個上一個假大空其實唔同佢關係唔係好大，就嗰句明日大魚。嗰、那個已經彎咗啦，咁中間有好多嗰啲咧，熊貓經濟啊、廟街夜繽紛啊嗰啲都無疾。而中啊，熱氣球啊嗰啲都冇曬，咁而家你要揾一個勁啲嘅去冚咧，就唔知道，係咁但係咧，我就記得1973年香港股災嗰陣時候，有一隻叫香港天線係嘛，有個天字嘅咧，你會驚嘅，因為譬如天空啊、航天啊，係嘛，我諗起話香港天線啊，都係炒到好貴啊，跟住咧係跌翻落嚟，咁但係咧，佢今次咧就有一個presentation 咧，即係要讚下佢，佢有一個人性化。就唔係咧，就因為黑起塊面咧，即係喺度讀稿啦。咁佢出嚟解釋解話嘅時候咧，亦都令人覺得佢係一個即係 down to earth 啊，一個咧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譬如話，我做大元帥一定咧係管將軍。如果我政策值100分，我手下嘅將軍咧起碼要做到95分。唔好同我咧係打折扣嚇。我要啊，每一位將軍咧。都要能够打胜仗啦！呢句说话咧就可圈可点，即系证明嗰种强人本色。尤其有啲记者问到佢：，咁点解你炒呢个杨润雄咧？即系做主管做文康啊？這個、呢个咧体育局啊嗰个系嘛？即系搞美斯啊嗰个咧，搞到一镬泡嗰个。咁佢坦白讲，我对佢咧系唔满意。嗱、這個、呢个咧佢以前冇讲嘅。只不過咧，即係以前佢話佢話會宣布羅淑佩任命嗰陣時咧。佢話咧，對羅淑佩好有信心。今次咧就赤裸裸，即係坦率好多啊。咁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咪啊？咁另外啦，嚇就講到啊，係呢個咧滿地嘅吉鋪咧，我哋李特首話係嘛？就滿地吉鋪咧，而家慢慢係一個常態，你哋要適應啊。嚇，即係話我都冇符啦，係嘛？成街嘅呢個鋪頭執笠咧，係你去問嗰啲業主啊，業主唔減租咧，我冇可能揾把槍咧，係指住佢。不過咧，呢句咧就更加咧係值得關注，就叫啲人去問佢啊。喂，你訪問過啲東盟國家，有啲咩 KPI 啊，有咩翻嚟咧，係嘛？咁咧，李家超有一句説話咧，呢句都好有人性化。佢話咩咧？啊，佢話東盟同香港嘅關係咧，就好似我以前追我太太，如果太太唔聽電話咧，我就冇可能咧係追到佢。咁佢暗示即係話咧，佢訪問東盟之後，啊嗰啲東盟嘅國家，包括啲越南啊、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柬埔寨啊、老窩啊呢啲咧，啊特區政府嘅官員啊，係繼續打電話去 follow up 咧，對方咧係唔聽，係咪咁解啊？係嘛？即係話咧嗱，如果係咁，佢話如果我當日好似追我太太，我打電話佢唔聽咧，我就追佢唔到。嗱呢句説話可圈可點，就即係話咧，喂對方。啊，好似阿梁咏雄讲，我冇阿 Taylor Swift 啊嗰个电话系嘛，我电话都冇啊，咁我你叫我点样同佢联络咧？东盟嗰度啊，系咪即系话而家唔接你嘅电话咧？如果唔接电话啊，咁啊，请问啊，北区都会啊，而家嗰啲地产商啊，继续唔接你嘅电话，你叫啲地产商落搭啊、落标啊、卖地啊，咁叫佢签咗意向书， 即係等於你同東盟之間有一個初步接觸，但跟住啊，個個電話打翻俾啲地產商嘅老闆啊，叫佢哋喂意向書之後，你跟住有幾多錢到啊？啊，落訂幾多啊？係咪啊？嗰啲人唔接你嘅電話咧，定係揾個秘書接電話咧？啊，定係揾個二打六接電話咧？話啊，阿乜乜乜生啊，而家出咗街啊，唔得閒啊，嚇誒，我話聲俾你佢俾佢啊，俾佢聽，你打過嚟，等佢回電啊嗱。呢啲叫如果你个太太唔接电话，你就追唔到佢，即系话一定要对方接电话，你先追到佢。如果系咁，吓、啊、你个下边嗰啲将军啊，吓、啊、佢跟住你咁样去打电话，对方唔接你啲将军嘅电话，咁你个大帅啊，又可唔可以得到95分啊？吓、啊、嗰、那个成绩啊，嗱呢方面嚟讲，我哋可以由人性化观点去研究一下噶，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李家超咧，当然佢有雄图嘅伟略啦，亦都好有魄力啦，我好欣赏嘅呢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佢同历史上咧另外一个即系都好出名嘅人物咧就好似啊，嗰、那个系明末嘅皇帝叫崇祯，咁崇祯咧年纪轻轻咧就继位，跟住咧其实佢亦都有心咧治理好国家，但奈何对住咧明末嗰个民变啊同埋满清嘅入侵嘅时候咧。佢励精图治，佢换咗好多个首富噶，因为佢都觉得咧嗰啲首富帮唔到佢啊，唔止，仲要杀埋袁崇焕啊，跟住毛文龙啊，仲有后来嘅名将孙传庭呢啲，佢曾经一一任命嘅名将啊，最后都系因为咧觉得佢做唔到事啊，搞唔到满足唔到佢嗰个要求啊，做唔到啊李家超所讲95%，全部斩杀。咁样嘅话咧，其实崇祯亦都系一个咧励精图治嘅元帅，佢都觉得咧群臣误我啊，唔系我误群臣，我冇问题嘅，系下边嗰啲将军同大臣咧，同埋啲首富咧帮唔到我手啫嘛。所以最后啊，这个李自成兵临城下之后咧，喂佢最后咧，帝女花呢度写啦，啊一把剑劈落去个女度，斩咗佢只手，跟住自己上吊，啊冇眼睇，最后个留下嘅说话就系、是。啊！我责任不在我，系呢啲大臣同埋将军咧误我啊！嗱，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一个成功嘅领袖咧，究竟系将责任摆喺自己身上边，将嗰个成功与否啊，都作为自己嘅一个最重要嘅责任，定系将个责任推咗落去其他人身上边咧？当一件事做唔成或者做得唔好嘅时候，系咪手下？完成唔到佢要求嘅95%，於是就要撤換。撤換完之後，啊，就覺得自己咧其實係已經做咗嘢啦。啊，我歷史上就有一個最好嘅例子，就係崇祯皇帝啦，陶生。 呢個咧即係話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呢個咧就令人咧諗翻起咧第一任特首啊董生做嘅時候咧。咁咧，佢有好多嘢施政咧係不順咧。咁咧，佢親中嘅下邊嗰啲擁趸咧就喺度放話，佢話我哋董生想做嘢嘅，不過咧嗰啲政務官咧係咪阻住佢做？既然政務官阻住佢做啊，咁你咪炒人換人咯，係嘛？咁而家咧就總算啊，李家超咧就抄咗個楊潤雄啦。咁事實上咧，梁振英做嗰時亦都係嘅，君非亡國之君咧。譬如你整到2014啊，呢、這個散雲啊之前啊。啊！嗰個叫反國教啊，呢個咧抗爭運動啊，咁咧唔通梁振英去咩咩？佢都話咧係主管青年事務嗰個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咧係工作不力，不令人滿意，於是咧品咗上去俾當時嘅港澳小組組長張德江聽，都係咧係可以先斬後奏。嗱呢啲咧就係講得啱嘅，唔係話錯嘅，係嘛？就問題係咧，你而家香港有幾多個剩翻咧，係可以同你做得到95分嘅將軍，係咪？啊，同埋咧你自己本人係咪100分嘅將軍啊？譬如話，咁而家你通街都係吉鋪，係一個常態，市民慢慢適應，啲樓價咧係咁跌，就跌到咧聽講好似係呢個大埔丁九嗰度啊，嗰個比華利山嘅尺價咧係都不如同區嘅居屋，嗱咁又算唔算咧？係一個常態。系嘛？市民要慢慢適應咧。嗱，呢個如果萬任何嘅經濟結構性嘅問題，當由一個特首已經界定佢係常態，而叫你市民適應嘅時候咧，咁啊就嚇阿彌陀佛，我唔使做嘢噶咯，嚇，即係我冇辦法噶咯，即係盡咗力噶咯。即係個醫生話俾你聽，而家呢 是病人啊，吓个末期噶咯。嗱，我化疗啊、开刀啊，全部都搞掂咯，系嘛？就已经咧吓，束手无策噶咯。咁叫咧，个病人嘅家属啊，就叫料理后事，同埋唔好咁激动噶啦。呢啲咁嘅语言咧，嗱，系可以讲话白搭噶喎，系咪啊？嗱，譬如你嘅香港电台，一旦咧你成为一个咧宣扬国安同埋爱国嘅喉舌，啊，你有冇身为特首有冇 check 过佢个收视率、收听率系几多咧？你每年嘅拨款啊，拨咗俾佢，如果收听率啊、收视率系达1%啊、2%啊，又交唔交得到个 KPI 咧？交唔到啊，呢个 KPI 以结果为目标嘅话，咁啊对广播处长可唔可以话俾特首听？嗱，你而家咧又要国安法啊？呢样唔准做，嗰样唔准做啊！庄梅岩嗰度咧，你又咧系下边嘅机构啊，又去打压啊！啊，专指漫画咧系又自律啊！咁我哋做呢啲文化宣传啊、广播啊，系冇办法同其他嘅连 TVB 都竞争唔到啊！啊，所以冇人睇啊，冇人睇你又要咁多亿啊！咁你慢慢咧系要适应啊！嗱，咁又交唔交到货咧？系嘛？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啊，就系、是、一啲咧啊好新鲜嘅招数。啊，就喺拓展香港嘅沙滩旅游，呢个咧都觉得好奇怪。香港嘅沙滩咧，又唔系话而家特区政府发明嘅，早在殖民地时代咧，香港嘅浅水湾、浅水湾酒店、深水湾、中湾，吓连埋青山蝴蝶湾咧，已经有沙滩喺度。啊，沙滩咧系嗰个旅游，沙滩有乜好旅游咧？沙滩咧系俾人去游水，主要咧系。嗰、那個海灘咧，嗰、那個游水啲沙好靚，同埋啲水咧係好清，所以嗰啲人咧係去游水。另外咧就沙灘咧唔係俾人旅遊嘅，沙灘係俾人曬太陽嘅。曬太陽咧就夏天咧係得嗰4个月嘅，然後咧喺嗰度咧啲女子咧就會著3点式嘅。咁咧亦都曾經咧喺非正式咧香港每個星期四咧，唔知喺南灣定係咩咧，有一個同志嘅沙灘嘅。呢、這個全部喺殖民地後期90年代成為佳話。呢啲啊從來唔需要啊，嗰陣時嘅港督去打造一個咧叫南灣啊，啊、這、呢個叫同志逢星期四啊，一個咧避會啊嘅一個無遮嘅一個咧沙灘嘅旅遊，自然咧有同道者咧就中意咧啊閃閃縮縮咁匿埋喺啲石頭後面咧嗰度睇嘢同埋揾朋友。咁你而家要搞到話要打造沙灘旅遊啊，都要由政府咧去講咧。咁我覺得喂係咪真係冇曬橋咧？啱唔啱啊？係嘛？嗱，你而家講到啊，會有康文署結設地指定設施引入市場營運模式。这个说话有什么语病呢？在康文署指定设施引入市场营运模式。如果市场、真的是可以在那里发现搞得到，是不需要特区政府呢是去引入的。不需要呢、这个叫康文署去指定的。这个说话就是有语病，经济学的基础语病，就是康文署指定设施引入市场营运模式。市场是自然形成的。当年的叫油尖旺，是不是油麻地有这么多间麻雀馆，有这么多间夜总会，是哪一届的港督啊，是柏立基啊、戴伦子啊，定是这个麦理浩啊，是去指定那阵时啊的民政司署啊，或者康文署呢是引入这个叫油麻地的麻雀馆啊的市场营运模式，是吧？这个叫砵兰街啊，在90年代通街咁企，而家廟街都係啊！廟街而家一入夜咧，就全部係啲北姑北嬸企曬喺度。呢、這個又係咪康文署啊？係用某啲嘅設施咧，係指定引入嘅人肉市場咧？嗱，如果用呢啲咁嘅字句，你都睇到啊，一個政府係咁嘅管治模式咧，就唔怪得香港而家就死咕咕啦，係咪啊？你以前咧就叫阿煲胎做嗰時咧，叫積極不干預。到咗梁振英咧，就话唔得，叫咧应该做一个大有为政府，大有为好似呢、这个 Charlie Kirk 啊查理咁，唔该你定义乜嘢叫大有为，讲唔出噶，咩叫大有为？好啦，咁而家你呢个大有为咧，就这个碎片化到咧叫康文署系指定这个设施引入市场营运模式，包括提供更多元嘅增值活动，系嘛？嗱，呢啲譬如喺个沙滩度，你点样去提供更多元嘅增值活动咧？ 啊、沙滩嗰度如果可以有啲滑水啊、滑翔机啊，或者咩诶呢啲租赁啊，或者系游艇啊，咁呢啲嘢咧，系嘛？自然啦、啊，系你有个沙滩喺度，各有一班民间嘅营运商觉得嗰度有得做，佢自然喺嗰度开，而且喺呢个大潭水塘咪系咯。大潭水塘唔系多噶，都有一两档喺嗰度咧，系俾人咧系撑艇仔噶，系咪啊？以前荔枝角哇后啊湾嗰度啊，系嘛？都一样有人撑你，嗰阵时积极不干预，唔需要特区政府伸只手咧，系大致上至太空，但下至咧系海滩，你全部都系咧系要指定设施要引入乜乜模式，啊引下引下咧又引唔到呢、這个明日大屿，你引入多几多资金啊？其他嘅呢个北区大都会系引入咗几多地产商嘅投标嗱、啊，所以你成个 mindset 如果系咁咧。大镬啦，系咪啊？到底你识唔识得管治咧？系咪啊，鲍生？ 你讲咗咁多咧，嗰啲宏图伟略啊，咩市场化啊，其实咧，归根究底就系、是、我引用翻一套电影叫《让子弹飞》，当时啊姜文同埋周润发咧有场对手戏，好出名嘅。佢就问啊，乜嘢最重要啊？对方答就系、是、没有你最重要。嗱，呢个好经典啊！当时我即系我年纪轻啊，听唔明啊，后来就明啦。其实同呢个政府嘅积极不干预一样，就系咩政策最重要，冇你嘅政策最重要。嗱，呢种咧就系嗰个哲学所在啦。嗱，我讲翻少少历史啦，咁即系譬如讲翻崇祯嘅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咁啊，当时咧去到亡国之前嘅一年多咧，就佢做重新任用啊。俾佢監禁咗嘅名將叫孫傳庭，就再出山，就領導嗰啲哀兵咧，就鎮守重關，就頂住李自成嘅軍隊。咁啊，當時咧，其實孫傳庭咧就堅持咧，就認為咧就係死守同重關就唔出戰，因為佢知道咧啲士兵糧草不足，啊火器又老舊，跟住人數又唔夠。但係如果能夠據守重關咧，就可以咧頂住李自成。但是崇祯就怎样讲呢？崇祯认为他是备战同埋协战，于是乎就落圣旨要他出关去作战。再加上其他主战大臣在那里 拍手在那里立喊，就说孙传庭里面可能身怀异心，可能随时降李自成啊，诸如此类。 都背脊了。 孙传庭是泪流满面，因为他知道其实他如果不再不出去，他就会被人斩首的了。但是出去就死梗，所以他跟这些老婆仔女家人呢留下这些遗言之后呢，就率兵呢就出重关作战，最后当然是全军覆没啦，一年之后明朝就亡国啦。咁好啦，我问一句啦，咁孙传庭是不是做不到啊崇祯讲的 95% 呢？梗是做不到啦，因为根本就做不到的嘛，这件事这个政策是不 work 的嘛，你出重关同李自成作战是戆居的嘛，是不是？孙传庭讲点讲都冇用噶，咁最后 佢系将军，佢识得军事，你唔识啊嘛？ 冇错，因为将在外，主命有所不受。本来，但系崇祯自命就系除咗皇帝之外，佢识战略啊嘛，佢识战术啊嘛，佢自己系大元帅啊嘛，于是落命令叫呢个孙传庭出战咯。咁结果点啊？一年之后明亡咯。嗱，呢个例子，佢都认为自己系一个大元帅嚟噶，佢都觉得孙传庭做唔到佢 95% 噶。袁崇焕更加做唔到啊，随时系调转啦，啊督佢背脊，同埋咧想呢、這个食埋佢个江山添啊，所以咪剁咗阿袁崇焕咯。呢、這个例子其实历史上 都发生噶， 系啊，所以你话阿、李家超嘅呢个内施政报告嘅答问或者叫做对记者嘅内容咧，我只能够会心微笑咯。历史上太多呢啲例子，太多自命不凡嘅元帅认为下边嘅将军咧系害死佢咯。 咁歷屆嘅特首咧，施政報告之後咧，都有答問大會或者出席電台嗰度接受呢個聽眾嘅查詢啊。我哋上一集咧都警告過，最好咧呢啲咁嘅答問啊，同埋咧呢啲電台呢啲咁嘅即興嗰啲咧就唔好做啊，因為咧係講多錯多。咁果然啊，越講得多咧，就越流出現一啲有娛樂性嘅漏洞啊。譬如話啊，佢話香港嘅沙灘係具開創價值嘅資源啊，以歐洲沙灘為例。欧洲有好多沙滩，你有冇去过？你边有去过欧洲？啊，呢句说话都几串啊！啊，即系咧，你有冇去过欧洲咧？个沙滩同香港冇得比啊！因为咧，欧洲譬如话康城啊， 啊，喺嗰度呢個法國南部啊，啊呢、這個咧蔚藍海岸啊，佢嗰度沙灘咧有天體海灘啊，嗰度嘅沙灘咧側邊咧有一個叫康城啊，康城咧係有一個每年嘅四月咧有一個影展啊，同埋咧嗰度嘅沙灘連接呢個摩納哥啊。嗰度一連串咧係一個係全世界最 top 最有錢咧，連美國嘅嗰啲人啊，除咗佛羅里達州之外，整個遊艇都喺摩納哥嗰度咧，同埋每年嘅七月一個國際遊艇展啊，可以講話觀蓋雲集啊，吸引到咧係全球啊係最有品味嗰啲人，跟住嗰度有時裝表演啦，啊有呢啲名模啦，係嘛？通街嗰處咧亦都有啊音樂會啦，佢係一個。一連串嘅就唔係淨係沙灘，咁你吸引嗰啲最靚靚嘅人咧，係嚟到俊男美女去到康城啊、這個、呢個咧尼斯啊嗰一片嘅沙灘就擺出啊叫肉體橫陳啊咁嘅款嗱，呢啲又同佛羅里達州啊嗰個沙灘咧係唔同嘅。每一個歐洲譬如美國呢啲沙灘係出名嘅咧，一定啊佢有一個配套啊成個經濟嘅體系。咁你而家香港咧係有冇咧係嘛？咁所以咧就呢方面嚟讲啊，就佢就以为咧啊，欧洲嘅沙滩可以同香港比。我哋几年前都讲过啦，你想搞沙滩经济，你咪整个天体沙滩咯，喺呢个大屿山啊、贝澳、长沙，系嘛？你等到小红书啊，啊呢样嘢大陆唔敢做啊嘛，系嘛？嗱，我三年前讲过，十年前我喺光明顶都讲过，你而家先识得执口水尾，话叫沙滩旅游、沙滩特色，你乜都唔好管。包括嗰啲人喺度隨大赤勒咧，係咪上下無裝咧？你都唔好揾警察走去搞。然後咧，小紅書一宣傳，噏噏聲就湧入嚟。喺嗰度一旦形成嘅天體經濟咧，周圍會有好多配套嘢噶啦，係嘛？例如嗰啲 Airbnb 啊、鬼鬼鼠鼠嗰啲啊，係嘛？另外仲有餐飲啊、咖啡座啊，係嘛？咁啊，成個同志經濟圈啊，叫粉红经济圈咪嗰度形成咯，但你又唔够胆啊，系咪？唔够胆喺度讲到阿妈系女人，香港咧有好多天然资源嘅沙滩，唔使你讲啊。麦理浩同埋魏奕迅做港督嗰阵时候，嗰啲沙滩已经喺度几十年噶啦，系咪啊？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啊，佢话要建立呢个叫部长部门首长责任制。如发现公务员缺失咧，严重可以警告、谴责，不获增薪、降级、扣薪、勒令退休以至革职。呢啲咧亦都系啊，即系阿妈系女人嘅。咁你阿董嗰阵时已经讲过，已经成立过叫司局级官员啊，系呢个叫问责制嘅啦。你嗰个阿董个问责制同你而家要建立呢个叫部门首长责任制有咩分别咧？有乜分别啊？系嘛？即系查你讲，唔该你定义啊，定义咩叫部门首长责任制，同埋阿董嗰阵时嗰个司局级官员啊，有李国章啊、梁锦松啊，做教育局啊，做财政司司长嗰阵时，佢叫政治问责制，有何 difference？ 好啦，如发现公务员缺失严重，可警告、谴责，不获增薪、降薪。乜而家你要建立噶？你要由头建立噶？乜原来香港嘅公务员啊，几十年来系一旦咧系有缺失。是不需要接受谴责，不获加人工的，同埋咧唔使炒鱿噶。而家你先至发现咧，系要要建立一套咁嘅叫做责任制，系咁嘅为之叫改革，唔系系嘛？系嘛？喂，越听越惊噶噃，啱唔啱啊？系嘛？啊，佢话部门首长对于部门运作一向都有责任。喂，呢个使讲嘅咩？使唔使讲啊？ 我同意，谂谂先。我认为啱嗱，我琴日讲过咧，呢个部门首长责任制，我系赞成嘅。但系问题系执行啊嘛。嗱，最简单啦，其中一个部门首长我点名先，佢做唔到嘢，嗰个叫曾国卫，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因为同志登记条例过唔到立法会。咁呢个曾国卫系咪炒得先？系咪要即系接受惩处先？嗱，因为 KPI 好简单，系啊，咁理论上你系负责噶嘛，你系个政策。是你作为局长你要去推销你要去游说你要交 KPI 的嘛。咁如果杨润雄都炒得嘅曾国卫都炒得啦是不 是是啊。 曾国卫都交唔到货佢过唔到立法会。 因为好严重嘅问题因为终审团有裁决你曾国卫亦都走去游说立法会一啲嘅议员点知俾人闹返转头。而家呢条议案呢就由立法会去否决。否决咧，即系立法会嘅权力系凌驾于咧系行政当局。咁曾国卫咧系冇尽到全力，系咪？ 咁如果嗰陣時梁振英可以炒呢個曾德成，咁今日曾國衛點解啊？佢做到係咪呢個係咪叫95分，定係零分？係咪？咁是否咧係要咧係呢個承擔責任？似乎唔使喎，係咪啊？ 嗱，我就問問題，所以執行上即係等於你有個高官問責制。咁如果個高官出咗問題，即係交唔到貨嘅時候，咁係咪最後問責先？但唔係喎，而家你言猶在耳，曾國衛過唔到呢個同志登記條例，咁李家超冇懲處喎，係嘛？ 所以啊，阿李生咧，佢又話嗱，即係呢啲對白啊，好人性化。佢話嗱，我胡運運遊手好閒。同一个成日都开夜车，一定是交到好准好好嘅。如果是一样嘅咧，就好唔公平啦。即系话一个懒嘅做唔到嘢嘅，同一个勤力嘅但系做到嘢嘅一样人工就好唔公平。即系呢啲说话，我谂即系点样评论咧？系咪啊？啱唔啱啊？喂，对于一间学校小学三年级嘅 Miss 都识够胆讲啦，一个懒嘅学生唔交功课，系咪啊？另外一个学生咧系好聪明，系嘛，日日都好专心听先生讲嘢，考试100分，系嘛。咁如果我俾嗰个懒嘅唔做功课嗰个一齐升班，系咪对于对嗰、那个啊嗰、那个勤力嗰个好唔公平咧？梗系啦。咁当然你要有留级同埋踢出校啦。喂，呢啲唔使讲噶。我谂喺华仁书院啊，系读 Form One 开始啊，个都知道咁嘅常识啦。如果呢啲要攞出嚟讲咧，咁啊大镬啦，系咪啊？啱嘛？仲有一句咧，就系叫轮候公屋。轮候公屋咧，佢话最好咧就系做到咧按本港实际情形最终嘅目标应该系更好，系嘛？咁啊，先解决轮候公屋时间长嘅问题。现时系5年1个月，政府下个目标咧系4年半。佢话最好做到楼等人嘅状况，做到楼等人咧，我谂咧。都得嘅，系嘛？走多3倍嘅 BNO 个雨血，咪扭等人咯，系咪你继续啊，系强力迁徙啊，系香港啊70岁以上嘅老人入晒大湾区，系咪叫大陆政府提供啊？系呢个护老院嘅支援啊，系咪连埋啲仔女啊都要强制限佢哋咧，系翻大陆孝顺父母，咁一定系扭等人嘅，系咪？呢、這个做到扭等人咧，唔使讲问题，做唔做得到咧？系嘛？最好做到楼等人嘅情况啦。呢句说话系咪一个大元帅对房屋局局长呢个将军乐嘅命令咧？ 吓，只能讲句， 等人几耐要做到楼等人咧？ 佢觉得依句咧，佢真系唔识噶，因为咧喺市场经济下边咧，从来唔会喺个供应里边咧等一个需求噶，即系话你唔会车等人啦，即系好似的士咁样排晒长龙咧就冇客。又或者台等人，即係話嗰間酒樓裏面咧，全部丟空曬，冇人幫襯啊！貴客光臨入到去之後咧，有20張台啊，得嘅俾你揀，係唔會咁樣講嘅。因為如果就算公屋嘅政策咧，我哋都知道啦，這個福利政策，如果你變成樓等人嘅話咧，咁即係推冧樓市啦。即係話其實咧，即係啲人咧唔會力求上進啊，可以買樓啦。佢全部咧，只要排隊入公屋就排隊都唔使啊，因為已經樓等人啊嘛，即係你啲樓排住隊等你啊嘛。咁你對於香港嘅經濟嚟講有咩幫助呢？或者所謂以地產經濟為主嘅香港有咩前景呢？如果佢講得依句説話，個目標係樓等人咧，喂，我係地產商，我心裏邊一寒啦。即係依個特首咧係唔識嘢嘅，知唔知啊？ 例如話某一間茶餐廳，係嘛，佢嘅生意非常之好。佢出产嘅干炒牛河、星洲炒米咧，全国做到第一流，再加埋蛋挞，啊，于是咧佢每一日咧都排长路打蛇饼。嗰个茶餐厅只系得咧8张台，之但系咧排队咧系排到2条街，啊，咁咧如果有一个官员行过，咦，点解会咁嘅？系嘛？喂，大佬，点解会嗰班人啊？系嘛？几百人喺出边排队啊？系咪日晒雨淋啊？系冇位坐嘅？咁呢间茶餐厅唔系好识做生意咯，你应该做到有台喺度等客啊嘛，点会搞到咁怠慢啲客啊？系排长龙冇台坐咧，系嘛？哇，咁系咪？你个老板听住佢讲呢个长官呢个大帅咁讲啊？你话系咪大镬啊？系咪做到要台有台等客啊嘛？唔好搞到人要排长龙冇台啊嘛，系嘛？ 系啊，即系佢下边嘅将军，即系我意思系 你唔知道 都唔知点算。 如果你做到台等客嘅时候，就好似鲁智浩咁最擎流嘅时候就落闸噶啦，间间台等客就间间落闸噶啦。即系以前啊，山东有一个大帅，真系大帅啊，就叫韩复渠。佢一次走去中学嗰度咧，去呢个考察，见到咧系两队嘅即系中学生喺度打篮球啊，吓每边咧有十一个。佢话点解咧？喂，你哋十二个中学生啊，喺度咧攞埋一堆仔去抢个篮球咧。嗱，跟住下吩咐啲副官，一人派一个篮球俾佢，佢哋咪唔使咁样样冲撞咯，系咪啊？呢个系真事啊，呢个系大帅啊，当初真系大元帅。 因为大湾区有边度楼等人咧？嗱，惠州啦，好多楼咧，而家劈价平卖，十里银滩 都等紧人啊，系啊。 十里银滩嗰边咧，即系一路杀上去大亚湾核电厂嗰啲咧，跟住咧亦都系咧好多楼丢空啊，全部买一送一啦。啊，割价倾销，嗱，嗰辣就系楼等人啊，陶生，李家超系咪想香港就系好似咁样啊？楼等人啊， 佢讲公屋嗱，即系佢即系讲公屋啫，公屋楼等人 原理一 样 啊， 都唔系好事啊， 梗系啦，如果公屋楼等人嘅时候，即系话连香港嘅基层人口啊，都用脚投票啦，都去咗 BNO Visa 嗰条路啦，去咗英国啊，去咗台湾啊，去咗日本啦、啊。 或者投奔怒海啊，做咗1978年嘅越南船民啊，吓嗰阵时啊，咪越南好多嗰啲越共起咗好多嗰啲公屋啊，都系楼等人嘅，系嘛？ 系啊，即系一定系香港唔住得人啊，连基层人口都唔喺香港，你先会出现公屋要等人噶嘛？ 系啊，好得人惊嘅，如果公 好得人惊嘅呢场面。 唔系，我宁愿你轮耐啲上唔到楼，真系系嘛？当然啦，你而家里边嗰啲人咧，嗰啲咁嘅公屋你又虚报啊。系咪？跟住咧又劳斯莱斯啊，系嘛？咁又插咗 Benz， 呢啲另一个问题咯，系嘛？但系呢个身为大帅讲呢啲嘢咧，系会令到投资者咧个心吓一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如果仲未订阅嘅，欢迎订阅。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我话你起上嚟一定系嘥钱。因为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呢、这个英国佬咧系从来冇喺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嗰啲咩现代艺术咧、抽象画同啲中国人系两个世界啊，系嘛？啊，周冲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齐合作啊，啊，做过几套电视，嗰、那个完全唔重要。喺大约4-5年前啊，我同你一个访谈嘅节目。曾经咧，你话俾我听系想约个周冲出嚟做，但系咧佢又推咗。佢推嘅原因可能咧系因为佢知道有份访问嗰个叫陶杰啊，我小人之心谂啊，所以咧佢觉得唔系好舒服。王晶咧就系、是，其实我冇得罪过佢啊，甚至系透过刘天赐咧系见过佢3-4次，无啦啦咧就攞我咧嗰啲风云谷或者啲言论嚟招呼。话陶杰呢个人咧写散文文笔系唔错嘅。但系佢又唔识电影嘅，咁而家萧若元久唔久咧，亦都喺度爆娱乐圈嘅料。当然方日华小姐嘅作风咧，喺影圈里边好多人咧都有睇法。但系你咧，确实王晶讲得啱，佢系你嘅恩人。